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对增强的坦克装甲步兵团冬季渡河攻击战术演习进行了指导。增强的坦克装甲步兵团冬季渡河攻击战术演习的目的在于，坦克兵和装甲步兵部队熟悉旨在强行渡河并进行追击战，在飞行队的支援下消灭迅速转入防御的敌军的联合作战和作战行动方法，来确定作战计划的可行性，进一步完善作战准备。金正恩同志在建设站听取近卫首尔柳京守第105坦克师第一坦克装甲步兵团长的决心报告后，下达命令开始演习。在工程兵进行侦察后，战斗员们闪电般地渡过冰河，奇袭并攻占江河对岸的一些控制性高地，继续挺进到纵深。团拥有的各种火力打击手段打击了敌军的各据点。接着团呼叫火力支援，就由武装直升机陆续飞到目标上空进行了无情的空袭，炸掉坦克潜水渡河场、装甲车水上渡河场和架桥渡河场冰层的爆炸声震撼了天地。渡河场变成了一片火海，由坦克和装甲车进行潜水渡河、水上渡河和浮桥渡河后，像疾风般的攻破敌军防线，猛烈追击了那些逃走的敌军。金正恩同志对训练圆满进行表示满意，并予以高度评价说，人民军里以铁拳出名的近卫首尔柳京守第105坦克师确实是很不一般的。他说，人民军今后要根据我国的自然地理和气象气候特点，按季节不管昼夜天气，更多的安排和进行像今天这样的高强度实战训练，来不断研究和完成战法，积累丰富的作战经验。要进一步加强人民军的所有坦克和装甲武力，使他们自力主动地执行任何作战任务，从而保证他们一口气克服南半部攻击作战地区内的所有山岳、沼泽和江河，一下子消灭美帝国主义者和南朝鲜傀儡集团。他做了在完成人民军作战准备方面成为指针的教导。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强调，人民军军人要时刻铭记着自己的训练之路连接到祖国统一的阅兵广场，只有加强枪杆子，才能保证我国革命胜利前进和社会主义祖国前程似锦。这一点按照党的训练革命方针要求，来大大掀起白头山训练热潮。